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第23届第三次会议扩大会议参加者6月27号向境内的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信函。信中指出，这次会议就满怀推举境内的金正恩元帅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荣誉，以总联队伍的一心团结和同胞第一主义精神，果敢地突破种种困难，在爱民族爱祖国运动中创造革新、掀起新高潮的任务和途径，进行了讨论和决定。信中表示，要决定性地深入进行在总联组织里树立主体的思想体系、领导体系的工作，按照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遗训，组织和进行总联的所有工作，在总联和旅日朝鲜人运动中彻底体现金正恩元帅的思想和领导，来誓死保卫金正恩元帅的高权威。所有组织和干部必须时刻铭记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所做的，要狠抓一心团结作为旅日朝鲜人运动的天下之大本的教导，更加紧密团结在中央领导层的周围，依靠总联队伍的一心团结和同胞之间亲切的友爱，开创旅日朝鲜人运动的新的全盛期。信中表示，祝愿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玉体健康。